我们会有课程已经讲过了两课的内容。第一课是认识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涉及到的其实是我们所认信的神学真理是什么，教义的系统。第二课，认识教会的会友盟约，这涉及的是基于神学教义之后的那一个敬虔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换句话说呢，第一课涉及的是我们当信什么，第二课涉及的是我们当怎样活。但是你知道在当信什么与当怎样活之间是有历史背景的。是的，你的神学有历史，你的生活有历史，你的每一天包括我们个人，主是在历史当中来做工，透过他的恩典来不断的塑造我们。所以这一课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会有课程的第三课，认识教会的简明历史。很明显呢，这一课呢我们打算分两个部分来讲。我会讲这一课的上半部分，因为要认识本教会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为了要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宗教改革的历史。为了了解宗教改革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中世纪和早期教会的历史。换句话说，接下来我可能会要用45分钟的时间来走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OK， 你就知道有多么简明了，对吧？但是呢，下一周呢，我们会作为一个打底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会请刘牧师来具体的分享这间教会的历史。你们知道他来分享也再合适不过，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来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打底。这个下一周认识教会的简明历史的这个下，我会请刘牧师来分享这间教会从蒙召走到如今的那些具体的教会的历史。好，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了解教会的历史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好多弟兄姊妹说我也没觉得那么重要。不是的，了解教会的历史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很简单，就是知道你的错误在2000年前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你知道当我们读历史读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不仅我们的优秀没有那么特别，连我们的错误都没那么特别，就我们错的都没有那么出奇。因为2000年教会的历史实实在在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呈现给我们。那为什么了解这间教会的历史对你加入这间教会来讲很重要呢？我给出三个理由。首先，透过了解教会的历史，我说2000年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一点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间教会所相信的真理，所教导的教义，所持守的信仰。你如果读完2000年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这间教会没有任何创新的东西。是的，都是过去2000年中基督教大公教会一直在强调的内容而已。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透过了解教会的历史，你会了解到第二点，就是基督教会当中确确实实这2000年来存在不同的神学思想，不同的宗派，而这是一个事实。你必须先承认这一个事实，并且透过这些神学宗派的梳理，你会试图了解为什么这间教会任性神学以及宗派背后的思考。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透过了解教会的历史，你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改革宗长老会。 你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间教会曾经的过去点点滴滴上帝恩典的作为。当然这是下一周的内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教会历史。在了解教会历史之前，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教会。你知道上帝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建立了他的百姓，而神的话语就是神百姓生活的中心。是的，在旧约，神透过摩西对他的百姓宣讲律法，使以色列人认识他，成为一个盟约的群体。你仔细思想，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上帝赐给他们宗教的礼仪、献祭、会幕、敬拜、洁净的规矩等，包括圣约子民的相处之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什么为中心的？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对不对？那在新约，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和咒诅。然后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做了这一切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对着我们的生命发起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就是呼召我们脱离那撒旦的国度，进入到他爱子的什么国度当中。是的，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在新约整个使徒们全部强调一点，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悔改认罪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都被耶稣基督呼召进入他的国度，而进入一个属灵的团体，成为一群神的子民。甚至保罗用一个人来描述，叫做新人，叫做心腹，就是用一个人来描述所有的教会成员。而这一个群体就是教会。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救恩论跟教会论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救恩论是教会论的前提，教会论是救恩论的表达。你有没有发现过去30年中国教会呢，其实是比较强调救恩论的。就是每一个牧师几乎都会强调重生、悔改、认罪、信心，而你知道这些叫做救恩论的内容，对不对？而对救恩论的强调几乎让每一个信徒都特别的看重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无论我们实际生命看不看重，但是嘴唇上和头脑上还是觉得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对不对？这个叫救恩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叫救恩论，与基督联合嘛。信心、悔改、重生、得救、十字架叫救恩论，对不对？但是过去这30年对救恩论的强调，当然塑造了整个中国教会的保守主义的态度。什么叫保守主义的态度呢？就是我们是绝对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是绝对相信天堂地狱，我们绝对相信神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失误，我们强调重生悔改信心，对不对？这是美好的，比起西方自由化的教会，这是美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过去30年来中国教会对教会论的强调几乎是一片空白。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教会当中听与基督的关系，听重生、听悔改、听信心，这些你都觉得很熟悉的词汇，但是你很少听圣职、治理，教会这个礼仪，会有制，这些是什么内容呢？这些是教会论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救恩论？我告诉你，当年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有两大改革之处。第一呢，是对救恩论的改革，就是当年马丁路德提出的对新教世界来讲几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什么？因信称义。是的，因信称义，不是靠善行赚得的救恩，这几乎是宗教改革最伟大的，不能说创举，回归古旧福音的一场最伟大的一个转折点，对不对？但你们别忘了，路德不仅强调了因信称义，路德还说了人人皆 祭司，因信称义叫救恩论，人人皆祭司叫什么？教会论。为什么人人皆祭司是教会论？因为从前的教会阅读圣经的资格被谁把持着？被主教、被神父把持着。你没资格阅读圣经，对不对？你没资格读经，你没资格解经，你没资格从圣经当中去吸取神的亮光，甚至祷告都被谁把持着？你没资格直接向神祷告，你需要向玛利亚祷告，向神父祷告，对不对？教会的圣礼被谁把持着？当然就是神父了。圣礼、敬拜、阅读圣经全部被神父把持的时候，他就带来了一个什么？教会论层面上的一个扭曲和道德的堕落。中世纪教会也好，宗教改革前夕也好，为什么最大的腐败常常出自圣职人员？请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特权，因为他们敢胡说八道，反正你也听不懂。就他们胡说八道，反正你也听不懂嘛，因为你都没读过圣经，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今天的罪赦了，你就赦了；他说没赦，就你就悠悠愁愁走了，用鞭子再抽自己三下，对吧？这路德当年干的事吗？所以呢，路德提出了两大创举：第一，因信称义是救恩论的；第二，人人皆祭司是什么？是教会论的。就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都可以读经祷告敬拜上帝。这个打破了圣品阶级的把持和专制，而圣品阶级的把持和专制其实是一个教会论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你突然知道了，人家路德当年改教的时候不仅改了救恩论，人家还改了教会论。而中国教会过去三十年总体上来讲是强调救恩论而忽略了教会论。好，这就是我的预言，这就是我们认识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人的发明，而是神的心意。我们来看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我们先来看初代教会。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了门徒，救赎了，用宝血洗净了他的选民，建立了教会。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去万国传福音，呼召人加入教会，对不对？主耶稣也借着圣灵的工作，不断地在每一个心灵当中发起震动，使人悔改归主。主耶稣也用神的话语教导门徒，牧养群羊，治理教会。所以教会是主的心意，教会是主的心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这一切的美好的词汇都用在了教会的身上，对不对？但是可惜的是，在教会历史中，这一个荣耀的教会同样充满了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而这一点你也必须承认，对不对？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对吧？这就是败子和麦子的比喻。所以呢，教会在历史上呢，主要出现了三类问题，不是三个问题，是三大类。第一类问题就是真道上的扭曲。是的，在初代教会就有异端、邪说、错谬渗透进教会当中，连保罗都要为教会的真理竭力争辩，对不对？他要为跟律法主义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都要去跟他们争辩，对吧？这是教会第一号的大仇敌，就是错谬的真道渗入到教会当中，在初代教会呈现出来的叫做异端的入侵。第二，教会第二个仇敌，就是使徒们也常常强调的，就是教会本身的世俗化，教会本身的罪恶滋生，教会本身的道德败坏。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能够看到的，对不对？哎，第一个问题用第一课来解决，第二个问题用第二课来解决，对吧？第二课是会有盟约啊。教会还面对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世俗政权的逼迫、世界的诱惑、撒旦的进攻，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从主后第一世纪开始， 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前夕，教会如果说教会的主要挑战的话，主要有三大挑战。第一，异端的入侵；第二，道德的堕落；第三，帝国的逼迫。而在异端的入侵的时候，教会不断的需要回应一个又一个的异端。你千万不要以为教父们闲着没事去写信经，去写信条，而是异端打进来了，他得逼着说，你得陈述一下我们正统的信仰是什么，好让自己跟异端邪说有一个区分，对不对？人家说耶稣基督不是人，你就必须回应他到底是不是人。人家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你就得回应他到底是不是神。这个信经信条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产生出来了。所以信经信条是回应异端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为了回应这些异端，教父们不断地回到圣经当中，不断地认信使徒们曾经教导过的内容。于是呢，在初代教会，整个大公教会就产生了著名的四大信经。今天许多教会认为说，这叫小儿科，我们为什么还要，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认信这四大信经？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今世界基督教的异端，就基督教面对的异端主流，依然是对这四大信经的否认，依然是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会、摩门教，这些巨大的这个异端依然是对这四大信经的否认，对不对？这四大信经是：第一，使徒信经；第二，尼西亚信经；第三，加克敦信经；第四，亚塔纳修信经。我们对使徒信经最熟悉，我相信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一个否认使徒信经的，对吧？基本上否认就等于异端了，你发现没有？啊，哎，尼西亚信经可能很多人也比较熟悉。那尼西亚信经基本上是对使徒信经的一个，稍微在使徒信经基础上的一个更详细一点的版本，但是几乎表述的结构跟使徒信经一模一样，就稍微再详细一点用词上。然后呢，加克敦信经主要阐述的是什么呢？很简单，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个对我们今天没挑战，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是这样相信的，对吧？但对当时这个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争论。那亚塔纳修信经主要阐释的是什么呢？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对今天我们一点都没挑战，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太应该了，但在当时产生过巨大的异端的侵扰。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的信经并不建立新的教义，而是帮助我们去辨识和确认圣经已经教导的纯正教义，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信错了，热心只会让我们错得更离谱。再说一遍，如果信错了，热心只会让我们错得更离谱。所以热心的前提是什么？是信对了，对不对？对对的事情热心，对对真理热心。因为保罗说过嘛，他从前也是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对不对？自以为是热心的，不是按照真知识，于是他就热心的去干什么？热心的去杀害基督徒嘛，热心的逼迫教会嘛，热心的去逼迫主和主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如果错了，越热心可能错得越离谱，这个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你信对了，但是拔凉拔凉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啊，那绝对是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当福音真理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和大公的信经当中去寻求真理的判断。所以总结前三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叫做异端，一个叫做逼迫。是的，这是基督教前三百年的历史的主流，就是天天被异端来伤害你的心灵，天天被刀剑来伤害你的身体。 异端要得着你的心，罗马皇帝要杀害你的身体。这就是初代教会300年的基本的处境。所以早期教会面对异端的时候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信经，产生了大公会议。而面对逼迫的时候呢，就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走遍亚欧非三大陆。面对异端，不断的召开大公会议产生信经；面对逼迫，不断的从这层逃到那层，走十字架殉道的道路。这就是早期教会的主旋律，跟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太一样，对不对？人家当年聚会的时候都不知道今天关了这个门，明天这个门还能不能开，可能正在聚着会，罗马兵丁闯进来了。那闯进来的后果是什么？闯进来的后果可能是从老到幼一个不留。可不可能是这个后果？当然可能。你说那个时候信仰是不是就更真诚一点？那个时候他必须相信死而复活，不然的话他就信不下去，对不对？因为今天晚上聚会，今天晚上就可能死，那你为什么还来聚会？各位，如果今天晚上因着聚会的缘故，今天晚上就要去死，那你为什么还来聚会？那你聚会来的唯一的理由就不是现世的理由了，对不对？就不是今生能够取得多好的成功，多少的美好，多少的舒适的理由了，就一定是因为你有这世界夺不走的盼望，就一定是因为你有这世界夺不走的那一个盼望，驱动着你来敬拜神。你知道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常常家业被夺去，因为当时呢，好像某一位皇帝想了一个奇招哈，这个奇招还是很有效的，就是如果你举报一位基督徒，他的家产怎么样？归你所有。各位，动力大不大？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位千万富翁，你说被举报的概率大不大？这动力是很大的，举报一下一夜暴富呀。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他们面临的家业被夺去的危机，他们面对着被扔进斗兽场被狮子撕碎的危机，他们面对着上火刑架的危机。但是他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他们必须相信一点，当他们家业被夺去的时候，他们必须相信那永不败坏的城为他们存留，否则就信不下去。当他们的身体被撕碎的时候，他们必须相信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将属于他们，不然他们就信不下去。这就是信仰。所以对初代教会来讲，信仰显得很真实，对不对？哎，你们羡不羡慕这样的信仰？但你们羡不羡慕这样的处境？我们都羡慕这样的信仰，但我们同时拒绝这样的处境。是的，这就是我们。甚至我都必须承认说，别说你们，我都一个牧师，我都害怕这样的处境。但是我羡慕这样的信仰，我又害怕这样的处境，怎么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主啊，让我信仰更真诚一点。哇，这个祷告很危险哦。主啊，让我的信仰更真诚一点。这个祷告很危险。主，可以让你的信仰更真诚一点。可能意味着受苦，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而这就是信仰的真实。但是你知道好景不长。为什么说好景不长？因为在初代教会末期，有一个我们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叹息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天一位罗马皇帝归主了。哦，你知道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该高兴，对不对？但是你走完整个中世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可能也该叹息一下。因为当君士坦丁从主后311年开始担任罗马皇帝，主后312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君士坦丁归主，然后下一年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什么叫米兰敕令呢？就是结束基督教被逼迫的地位，把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单冠相庆，万人欢呼。以前信耶稣舍家业舍生命，现在信耶稣金银我们都有了，对不对？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有强大的财力，强大的军事，强大的官僚体系，一旦成为国教的时候，教会也同时拥有这些。甚至一位主教，一位教宗曾这样说，他说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一群无学问的小民，那一群贫穷的彼得和约翰曾经说过，金银我们都没有，但是他现在说，现在主的荣耀临到我们的身上，现在我们不必再说金银我们都没有了，我们现在金银都有了。但是好像一位修士说的很厉害，他说是的，他们金银都没有，但是他们有神，但是你金银都有了，你没神了，你知道吗？是的，金银都有了，于是也常常没神了。当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呢，随之而来的其实是教会的世俗化。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的人、牧养的人、服侍属灵事情的人，最好不要涉及到金钱的原因，最好不要管钱。一旦管了钱，人心思就不单纯了。你知道一开始教宗是万人敬仰，为什么万人敬仰？真的是信仰很好的，信仰真的很虔诚的，但是虔诚可以作为得力的门路。是的，虔诚可以作为得力的门路，一旦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悬崖是勒不住马的，因为那个财富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是一下子就懵了，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教会开始效仿罗马帝国的整个的官僚架构，然后在罗马帝国有皇帝，有元老院，有这个省的都督，有这个下面的一级一级的官僚机构。于是呢，教会就有了教宗，有主教，有都主教，有这个省主教，然后有神父下面的机构。而权力的集中也必然带来道德的堕落和教会的偶像崇拜。意思是这个时候教会跟世界越来越像，教会被这个世界越来越认可，教会被这个世界越来越推崇。所以要小心，如果教会被世界越来越认可的时候，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危机啊！我只是说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教会为主做见证的缘故得人的好称赞，这也是好事哈。于是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1054年发生了一件在教会历史上巨大的事儿，可能对今天的新教的我们来讲不觉得是一件巨大的事儿，但是其实是巨大的事儿，就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分裂。你知道在1054年之前全球就一间教会，是的，1054年之前全球就一间教会，无论它分布在亚欧非，无论分布的多广泛，无论分布的多那个，全球就这一间教会。但是1054年东方的教会，以君士坦丁为这个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分裂了。这段历史很丰富很精彩，简单来讲，分裂的一部分原因是对圣灵论教义的这个纷争争吵。另一部分原因，这一部分原因听起来还是比较属灵的，对不对？他们这个认为说呢，圣灵是由父和子发出，这是西方教会认为的。然后呢，东方教会认为圣灵是由父发出，于是就分裂了。你们觉得圣灵是由谁发出？来这个衡量一下，我们属于东方教会还是西方教会？圣灵是由父和子发出，还是圣灵是由父发出？我们果然属于东方教会。我告诉你，正统的教义是圣灵由父和子发出哈，这个非常，这个不需要争论哈，我们不需要回到1000年前再去争一遍哈。圣灵由父和子发出，就是和子之间的争论哈。对，好，那么 另一部分，这一部分原因还是蛮属灵的，对不对？我们觉得还是感谢赞美主，为真道竭力争辩。但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分裂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互相觉得自己才应该做教皇。就是罗马主教认为说自己才是老大，而君士坦丁主教认为说我也不能做老二，于是呢互相把对方从教会当中开除了。是的，罗马主教开除了君士坦丁主教，君士坦丁主教开除了罗马主教。至于互相开除，这个就不好办了，对不对？确实当年的两大主教确确实实是对在整个教会界当中是影响力最大的两个主教，但这一互相开除，于是呢就互相说狠话，互相撂狠话，撂着撂着那就一拍两散，于是呢就分出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东正教，是的，东正教。西方教会就是我们知道的罗马天主教，是的。好，问大家，再问大家一个常识，你觉得当年是罗马天主教更好一点，还是东方的东正教更好一点？ 天主教更好。 当年是半斤八两，但是随着一千年之后呢，我要告诉你，其实就教义、就活力、就整个教会的这一个的这个福音的传扬上来讲，西方教会一直在一个不断的活力当中，而东方教会越来越死气沉沉。东方教会偏向于偶像崇拜的这一个的程度比西方教会高得多得多。是的，你没听错，东正教比天主教偶像崇拜的色彩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呢，但是比较好的西方教会依然处在于罪恶的挣扎和征战当中。我再给你列举一下宗教改革前夕他们做出的一些奇葩事儿哈，所以你就不用稀奇自己教会那么奇葩了。宗教改革前夕，比较纯正的、比较有活力的西方教会宣称说，透过洗礼能够使你的原罪得赦免。你是不是很高兴？当时很多人都很高兴啊，只可惜不符合正统教义。就是反正我无论犯多大罪，过一水就可以了，对不对？找神父去过一水就上天堂了，透过洗礼赦免原罪嘛，所以放心大胆的去啊，怎么样？犯罪受洗是进入天堂的门票，受了洗了就有保证了。你一想就不太对劲，对不对？基督信仰明明是关乎内在的心灵诚实的真心的认相信和悔改的，你用一个外在的礼仪就把它给搞上天堂了，这个不走后门吗？这很明显不对。第二呢，如果这个是已经很离谱了，再给你讲一个更离谱的，透过认罪和苦修能够赦免你今生一切的罪。你今天心里恨了一个人怎么办呢？打自己三巴掌，这个罪就被抵消了。抽自己两下，跪下来跪三个小时，我只是这样这个形象化的说这一点哈，就苦修就是这个意思嘛，用苦修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罪被今生的罪被赦免，你就知道不需要耶稣为你受苦了，对吧？你自己为自己受苦就可以了。你突然发现这个已经偏离了福音了，对吧？自己替自己受苦就能够罪得赦免了。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激起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的一个导火索，就是透过卖赎罪券来洗净将来的罪。你知道总有一些人是浪荡子吗？这个总有一些人是十恶不赦的人，他已经死了怎么办呢？或者说今生他还在浪荡当中怎么办呢？他连苦修也不想苦修了。你知道哈，有些人想用苦修来赚得救恩，但另外一些人连苦修也不想苦，怎么办？你花钱让别人替你去修嘛，对不对？你买这个赎罪券嘛，甚至你的硬币投进那个箱子里的时候，咣当一声，你为你的这个死去的父亲、死去的祖父买这个赎罪券，你的钱财投进箱子里，咣当一声，他的灵魂就从炼狱当中 去到了天堂。哎，你高不高兴？你觉得这个还是蛮，这个还是比较符合人的逻辑的，对不对？而马丁路德看见这些事情非常不高兴。这些做法最终都导致了宗教改革。而马丁路德一旦喊出因信称义的时候，是不是赎罪券就没市场了？各位，因信称义不用花钱了，这是耽误教堂的修建呀。因为当年卖赎罪券收拢钱财，一方面是为了让教宗过奢靡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当年正在修，如果我没记错是圣彼得堡大教堂，而这个是浩大的工程，透过这些来修教堂呀，耽误圣公呀。所以为什么要把路德传到罗马去接受问询？你是一只野猪闯进了主的葡萄园，践踏了主的葡萄园，你知道吗？所以路德当年以一人对抗全世界的勇气，各位，我们每一次提到路德当年一人对抗全世界，我们都觉得伸出大拇指，对不对？这个我们说来，这个叫千古佳话。我告诉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人，这个叫痛不欲生。你一人对抗全世界，试一试。后来人说，肯定这个叫千古佳话，但是当事人经历的时候叫痛不欲生，因为人家路德压根儿没想宗教改革。人家当年贴出95条纲要贴在威腾堡的教堂的大门上的时候，只想对这个兜售赎罪券这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想跟你辩论辩论，洁净主的教会，别让主的教会那么的乌烟瘴气，对不对？哎，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很多同工特别像？你只是想跟牧师聊个天嘛，让牧师听听忠言，对不对？但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对呀，于是被赶出教会了。于是被赶出教会了。哦，你这个东西，路德当时很无奈，对不对？哎，于是呢，后来就发生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宗教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三个人的事儿，是成千上万的人的事儿，是上帝使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其中归正。宣讲真道，实践真道的事儿。但是呢，你讲到历史的时候，你不得不提出其中的一些关键的人物，这就是讲历史的局限，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还原当时的处境，但是你必须提到关键的人物。其中呢，宗教改革的关键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一位是德国的马丁路德，第二位是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第三位是瑞士的慈运里。路德出生在1483年，这个人一开始就很敬虔，甚至敬虔到神经质的地步。我给你举一个小例子，他当然他一开始在大学修文法、修逻辑、修这个修辞，后来他又修神学、修法律，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那后来呢，他又这个做修士、做神父，对不对？后来又做了这个大学的教授，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呢，这个有才华的人呢，一直对救恩觉得不够稳固，就是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于是呢，他就天天去找神父忏悔、聊天、认罪。这个就对神父从早上起床开始到下午把自己犯的罪给罗列一遍，每次3-4个小时，把神父都累趴了。3-4个小时之后，神父告诉，哎呀，你平平安安去吧，这个主赦免你了，为他祷告。然后刚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了，神父，我从你面前离开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这一段路我心里又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想法，又来悔改认罪。神父都被他搞得不厌其烦。你就知道一件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对信仰认真的人，但是他还没有找到门路，对不对？一方面他苦修，他真诚的苦修，他苦待自己，他进食，他守贫穷，他鞭打自己，为着自己的罪。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总是无法得到良心的平安，他挣扎着，总是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被神接纳。当然中间经历过很多的事，后来呢，他透过读诗篇和罗马书， 主带领他认识到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称义。称义这件事呢，不是在强调人自己的义，乃是强调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义啊，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啊，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眼中被看为什么？看为义，这就叫称义。就是神看我们的时候，当然我们确实是罪人，对不对？但是因着我们因信归入耶稣基督，就是保罗的意思是披戴耶稣基督，当神那烈怒的火箭要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砍到半空中，突然发现说，哎，他怎么披了一件外衣？这个外衣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而他要砍我们的时候，突然看见披戴了耶稣基督的我们，就如同看我们就如同看他儿子一样，于是这个刀就落在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就不用再落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叫披戴耶稣基督，这就叫与基督联合，这就叫基督的义成了我们的义。所以路德一旦发现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路德称其为叫做甜蜜的交换。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担当了我的审判和咒诅，为我的罪而死，移去了神的愤怒，使我得赦免。于是基督的义就因信归于我，使我在神面前称义。这就是路德提出的，其实不是路德发明的，本来就是圣经教导的真理，就路德把它总结出来，对着那个时代来宣讲。于是呢，在1517年10月31日，大家记住这个日子，路德在威腾堡的教堂的大门上钉上了95条论纲。而这个事件呢，被后来所有的历史学家视为宗教改革的开始。事实上真实的历史呢，它不是好像舞台剧一样突然到了一个点转折过来的。在路德之前的一两百年，就有许多的这个改教家出现哈，比如说威克里夫，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丁道尔，比如说这个约翰胡斯等等，他们都是这个改教的先锋哈。但是呢，他们的影响力都没有像路德的影响力那么大，因为路德的九十五条纲要呢，贴上去之后2周之内传遍了整个欧洲。这个在没有微博的年代，没有朋友圈的年代，你是无法想象的，对不对？当年翻译成了这个德文、法文、英文，翻译成了所有的主要的语言，2周之内传遍了整个欧洲，像燎原之火一样在整个欧洲烧起来了。你只能说这是神的作为了，因为路德当年也没想过自己随手写的95条可能也就是加白加点，上完课之后闲着没事加白加点写了写，对吧？然后贴到教堂大门上，想着明天早上总有一些教授来跟我这个开这个争辩一下，开个辩论赛，咱在教堂的这个小礼堂上开个辩论赛，辩论个3个小时就结束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对吧？没想到上帝不放过他，对吧？直接让这个事儿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巨浪。这个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所以有的时候呢，人一生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的。路德压根儿当年没想发起宗教改革。所以但是上帝使用他成为宗教改革的先锋。此后呢，在欧洲的历史上呢，就出现了很多的改教家。之后的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加尔文这个人也很传奇哈，14岁上大学，然后呢大学没毕业，突然之间被法国通缉，然后呢从法国就逃到了这个日内瓦。其实呢人家压根没想去这个日内瓦做牧师的，走到这个半路上，一个叫做法雷尔的一个人，把他就是当晚可能就是留下来进旅馆休息之前呢，就明天要继续赶路啊。这个加尔文的想法是做一个圣经学者，他说他比较内向，他比较不善于表达，他比较反正就是不太适合做一个牧师。当晚睡临睡之前，法雷尔去找他聊天，聊着聊着，法雷尔这个人呢也是脾气够大的，聊着聊着就开始骂人了。法雷尔怎么说？如果你今天不留在日内瓦做牧师，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你， 这个话听在加尔文的耳中，就好像说这个加尔文描述说就好像晴天霹雳一样炸在他耳中，然后就留在了日内瓦。你说这个事儿很多的时候都不出于人，对不对？然后他就留在了日内瓦，然后日内瓦后来成为整个宗教改革的一个中心。日内瓦塑造出了，几乎塑造出了整个宗教改革最庞大的群体，而清教徒长老会、整个英国的宗教改革、约翰诺克斯全部曾经受教于日内瓦，而日内瓦向当时的欧洲各国输送出一批一批的宣教士，平均输送出的这批宣教士平均传道的时间是6个月，因为他6个月之后就会殉道。因为这群人在日内瓦受教之后，他们去到法国、去到德国、去到当时的欧洲去这个去传道，去反对天主教的教义，通常6个月就会殉道，抓起来就烧死。但是他们前赴后继的去干这一件事情，所以加尔文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他是代表了成千上万的殉道者来去做这件事情。并且这个人太有才华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24岁写成了《敬虔生活的原理》，就是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本，24岁当年。所以我们今天说，哎呀，我年轻啊，我不行啊，特别是老牧师特别喜欢倚老卖老，对不对？你小孩懂什么，对吧？啊，好好谦卑，好好顺服，这个好好学习啊。但是你告诉他，人家日内瓦这个加尔文24岁就写出了基督教要义，对吧？当然前提是14岁上了大学哈。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个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一个包括苏黎世的慈运礼啊，慈运礼这个人也很悲催了，就是本来宗教改革进行的很好的啊，但是这个人呢比较有正义感，参加一场战争的时候在战争当中去世了啊，直接在战争当中牺牲了，所以呢后来慈运礼的影响力呢就会比较小一点。但是他兴起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在那一个瑞士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也是相当相当巨大的，包括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布塞尔和英格兰的克莱姆，包括后来的约翰诺克斯，哇，每一个人都是闪耀着这个闪耀着珍珠一般的人。诺克斯曾经被卖为奴隶，你知道吗？有一天他站在英国女王的面前，英国女王问他说，你这个奴隶，你怎么敢对英国女王这样傲慢的说话？诺克斯怎么说？尊敬的女王殿下，尊敬的国王殿下，是的，我是一个奴隶，你是一个国王殿下，但是在上帝面前你我是平等的人，并且如果你信错了，上帝就要差派我来告诉你错了，你要悔改。哇，这个我们今天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对不对？但你要想到他是一个多么卑微的人，而英国女王是多么高贵的一个人。这就叫做你不要思量在君王诸侯面前该说什么，到了时候神的灵必会教导你该怎么说。我不能一一列举这些明星璀璨的历史人物，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去读那段历史的时候，我都是热泪盈眶，眼泪哗哗的，我觉得哇，这个真是当年我去读这些宗教改革这个改教家的传记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的是什么吗？我发现的是他们对信仰的忠诚于百上。今天我们去提这些名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是他们的才华横溢、熠熠生辉，是的，不可否认。但是除了这个还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敢于为信仰去死的那一个勇气，忠心于百上，不顾性命的为信仰去忠心于百上。而这个就是教会复兴的秘诀和关键。教会复兴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两位时代的英雄，还有就是许许多多无名的默默奉献的那许许多多的跟随者。于是呢，在宗教改革之后呢，就出现了新教。哎，我需要退一步，你们知道在这个社会学上呢，新教被称为跟罗马天主教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教会叫什么？新教。其实我们不新哈，我新教一直觉得说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是持守了古旧的福音，但是社会学上已经好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叫法了，叫新教啊，就是改掉腐朽的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新教，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 于是呢，新教当时有三个主要的群体，第一个是路德在德国引导的这个路德宗，也叫信义宗，形成的信义宗。第二个是改革宗，就是加尔文在日内瓦，茨运里在这个苏黎世为代表的改革宗。第三个叫重禧派。是的，在当时的世界，就这，就要么你是天主教，要么你是路德宗，要么你是改革宗，要么你是重禧派。路德宗、改革宗和重禧派一致的地方，我先不说他们的分歧之处，先说一致之处。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反对罗马天主教，这就是他们一致的地方，都反对教廷对圣经教义的扭曲和错谬的教导，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但是别忘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不小。先说路德宗，路德宗跟改革宗之间的差异非常的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是的，路德宗跟改革宗之间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历史上你又不能忽略不计。先说路德宗，路德宗也被称为信义宗，就是跟随在德国跟随路德的群体。路德宗任信圣经所教导的福音，相信圣经最高的权威，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人人皆祭司等等。但是呢，就这些呢，跟改革宗都是全部一模一样的哈。但是呢，有一点，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认同天主教圣餐和洗礼的立场，不是跟天主教一样，但是相当程度上认同天主教，或者更倾向于天主教的圣餐和洗礼的立场。这是我们认为路德宗唯一让我们觉得比较难过的一点。然后同时出现的还有，或者稍晚出现的还有改革宗，而改革宗是当时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这个新教的主流。那改革宗赞同绝大多数路德宗的教义，几乎 99.9% 都赞同，但是他们对洗礼和圣餐的观念呢，跟路德宗有不同，当然跟天主教差异就更大了，这是改革宗。后来呢，也出现了重洗派。哎，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喜欢给你洗两次这就是它的特点。就简单来说，他不认同天主教的洗礼的有效性，他认为说你曾经在天主教受过洗，对不对？抱歉，没用，你如果要改革，你得重新受洗。这一点被当时的路德和加尔文共同批评，因为路德和加尔文从来都没有重洗过，因为他们认为说洗礼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洗礼的时间、场所、施洗的人的敬虔程度，洗礼的有效性仅仅决定于圣灵超自然的大能借着我们的悔改和相信圣灵在人心中做工，这是路德和加尔文认为的。所以你仔细想想哈，如果万一给你施洗的那个人后来跌倒了，你不自己觉得完了吗？如果洗礼的有效性决定于他的敬虔程度的话。所以在这一点上呢，重洗派走得过于极端，他们不赞同天主教的洗礼，认为只要改革就要重新受洗，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重洗派的原因。并且重洗派不太赞同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不太赞同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路德和加尔文改革的不够彻底所以呢，重洗派反对婴儿洗礼，重洗派怀疑原罪的教义，重洗派强调与世界分离，绝对的分离主义，就是不能跟世界有任何的掺和。重洗派是绝对的和平主义，拒绝同军，拒绝参与任何的民事的、法庭的任何的活动。你觉得后面几个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对吧？但怀疑原罪，你这个比较难接受，对吧？你觉得反对婴儿洗礼还是比较好接受的，对不对？告诉你，在当时宗教改革的时代，除了重洗派之外，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没有一家反对婴儿洗礼。你这个突然发现说，这个宗教改革这个200年之后，全世界几乎都有许多人反对婴儿洗礼，为什么？因为重洗派影响。你突然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值得思考，对不对？但是呢，重洗派又不是宗教改革的主流。 重禧派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激进者，或者重禧派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极端者，后来他们也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极端的事情，怀疑原罪，绝对于世界封闭起来，绝对的和平主义，不能参这个否认任何的这个天主教的洗礼和婴儿的洗礼。这就是这三派。好，我要做一个小结。在历史上广义的基督教被分为三大派，广义的基督教三大派。第一，罗马天主教。第二，希腊东正教。第三，你如果用基督教的话，人家会给你上来两巴掌的哈，因为人家天主教和这个东正教人家也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哈，你怎么能说人家叫天主教，人家叫东正教，我们叫基督教，你这个对不对？于是呢，在社会学上我们还是平等一点，我们社会学上会称我们为新教。是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他们都认为自己叫做基督教，新教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那你就知道了，很明显我们觉得新教才是整个教会的主流，对不对？这是我们认为的哈。罗马天主教肯定不赞同，放心啊，我们认为新教才是主流，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嘛。然后新教呢又有三大分支。哎，你突然发现有点糟心啊。为什么有点糟心你知道吗？人家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从此不再分了，一直很合一，但是新教宗教改革之后反正每五年分一个，这五百年来分了不下一千个。你这个很灰心对不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新教较真儿，因为我们较真儿，较真儿的意思是因为新教最强调圣道，所以不强调圣道的天主教和东正教觉得说啊都可以了，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怎么行，所以就没有分歧。但是新教呢，因为每个人都强调圣道，所以每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就都怎么样，就会有偏差，就会有不一样，就会有不同，于是就开始分分分。而新教呢，主要在当时有三大分支。第一是路德为代表的，就是路德宗，也叫信义宗，这个当然是纯正的弟兄，对不对？第二个是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宗。第三个是我们称之为激进者的重禧派。哎，你如果当时处在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你会选择哪一个？你首先不会选择天主教对吧，你宗教改革了嘛，你也不会选择东正教，你肯定只能选择新教了对吧。哎，如果你成了新教之后，你会选择哪一个？首先排除的是重禧派对吧。哎，咱首先把重禧派给排除了，然后你可能会选择路德宗和改革宗，对不对？ OK， 但是呢，原谅我说神的恩典可能，或者神的这个作为可能让我们谦卑。后来呢，路德宗越来越死气沉沉，直到如今路德宗的死气沉沉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我是说的现代哈。是的，五百年之后他们的这个创会者的那个勇气好像被消磨殆尽。今天几乎所有的路德宗内部的名目和路德宗外部的人都推崇路德的同时批评路德宗，就是推崇路德的同时批评路德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路德宗几乎背离了路德的教导和路德的实践，所以这是路德宗今天走到的一个困境哈。于是呢，在当代的新教呢，改革宗就成为了主流。但是呢，改革宗呢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改革宗内部呢，他又分了好几个宗派。OK， 你就知道了谁分得多谁厉害的吧。就看谁分得多了。改革宗主要包括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宗派呢，几乎都是从改革宗里面分出来的。第一，改革宗的嫡系呢被称为长老会，浸信会表示不服。长老会一直自认为自己是改革宗的嫡系啊，因为清教徒给我们装点门面对不对啊。然后呢，改革宗的嫡系有长老会、圣公会、 公理会以及保守的浸信会和部分的寻道会，这五大宗派加上信义宗加上路德宗，就是今日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的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主流宗派。我再说一遍，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保守的浸信会和部分的寻道会是改革宗的内部的分支，这五大宗派加上的信义宗就是今日全球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主流的宗派，叫做被称为叫传统的六大宗派。而好处是这是新教世界的主流宗派，而被全世界公认的正统教会。是的，无论这六大宗派内部怎么样，至少这六大宗派是被全世界公认的正统教会啊。除此之外呢，当然也会有许多的小宗派和无宗派的教会。你知道小宗派和无宗派的教会呢，在整个西方世界占少数，就是不是主流。那西方世界主要是被这六大宗派来这个来瓜分的。好，问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西方教会呢基本上都是这六大宗派占主流，小宗派和无宗派是细枝末节，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教会，中国教会跟普世教会恰恰相反，中国教会其实是无宗派占主流，宗派其实是占少数，对不对？甚至是少数中的少数。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啊？哦，我觉得有一点至少值得思考哈，就是其实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中国也跟其他国家之间好像比较标新立异，对不对？中国的教会好像也比较标新立异，就是你会发现教会的治理模式跟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时代常常是容易雷同的，常常是容易雷同的啊。因为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不对？啊，这是社会学的表述。然后教会学的表述是宗派里面全是这个教棍，对不对？啊，这是教会界的表述。啊，这个美国的霸权主义，这个叫社会学的表述。那这个宗派都死气沉沉，这个叫教会的表述，对不对？但是无宗派的人死气沉沉怎么办？就不能怪宗派的事了，就只能怪自己的事了，对吧？啊，所以无论怎么样呢，这个这是全球基督教的整个的范围的一个现状。无论我们接受不接受，这首先是一个现状，现状就是这样的。好，我们分下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长老会是改革宗的主流？这个浸信会表示不服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浸信会自由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哈。好，当我讲完这六大传统的宗派之后，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代教会进入19世纪末期，基督教内部遇见了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非常的巨大，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也被称为新派，被中国称为不信派。为什么叫自由派呢？因为他们太自由了，自由到没边没沿的地步，并且呢，自由派在当时呢占据了神学院和高等教育、世俗传媒的主体，所以传播非常的迅速，对知识阶层影响非常的大。我给你简单总结自由派是什么样子哈，你看你接不接受？自由派拒绝相信童贞女怀孕，他觉得这个天方夜谭，他觉得不符合科学。自由派拒绝相信基督的神性，他认为耶稣不是神。自由派拒绝相信神迹的真实性，他觉得不科学。自由派拒绝相信身体复活，自由派拒绝承认天堂地狱的存在，自由派也不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他觉得圣经都是人的作品。哎，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开始皱眉了，对不对？你说这个还有脸称自己叫基督教？是的，人家真有脸，人家就是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并且人家认为自己代表了基督教的主流。所以你突然发现，并且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整个西方教会的主流的宗派就是这那六大宗派，路德宗、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公理会和寻道会，绝大多数的教会都被自由派神学深深的影响。 是的，你没听错。当年其实自由派神学，人家不叫半壁江山，几乎是将基督教内部完全的给吞噬掉，几乎是吞噬掉的形态。正如当年的天主教把传统加在圣经之上，认为传统比圣经更高，这是我总结的哈，人家肯定口里不能这样承认。而自由派神学把科学加在圣经之上，认为科学比圣经更高，自由派这个直接承认科学比圣经更高。甚至当年的整个西方教会，著名的教会大学，比如说普林斯顿、耶鲁、芝加哥大学全面沦陷，神学院全面沦陷。最后你知道总有上帝拣选的7000人不向巴利屈膝的，对吧？那些相信圣经无误的教会，相信童贞女怀孕，相信基督是神，相信死人复活，相信天堂地狱的那些的人与自由派决裂，而他们被称为福音派。哇，你就知道了，福音派在当时是绝对的一个褒义词，只不过100年不到的时间，这个词已经越来越臭名昭著。所以你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之下，它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是的，福音派当年绝对被称之为叫做保守、信心、敬虔的一个代名词，现在呢成了这个叫做这个作茧自缚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成为一个叫做这个几乎就是作茧自缚的一个代名词了。所以呢，这就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哇，你突然发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最后我要花几分钟来讲讲中国家庭教会的简明历史，讲完之后下一堂我们就讲我们教会的历史。我说了，当时的自由派神学其实是不信派哈，我们从来都不会接受自由派神学的，那个是太糟糕了，对吧？自由派神学在当年这个19世纪30年代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教会。19世纪初的前30年，自由派神学在全球范围内是主流。自由派神学寻求社会解放运动，自由派神学宣传社会改良的福音，自由派神学强调科学文化教育的作用，觉得那个比信仰更重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进来的。所以你知道，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纷纷的拥抱自由派神学。是的，纷纷的拥抱自由派神学。我要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49年之后也是这一群自由派的人士成为了三自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所以三自的神学的底蕴是自由派神学。哇，这个你突然很惊讶了，对不对？你以前只觉得是人家这个体制有多少有点问题啊，多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其实是背后的神学是有问题的，因为底蕴是自由派神学。比如说 你不能讲末日嘛，你怎么能讲末日呢？这个社会主义越来越好，对吧？社会改良运动嘛，对不对啊？走进新时代，你哪里来的末日，哪里来的地狱啊？你要讲爱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讲这个悔改，不能讲罪，对不对啊？你可以讲爱。于是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切断了内地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往来和联系，帝国主义传教士被赶出中国，宣教士在国内所办的学校、医院，比如人民医院，宣教士办的慈善机构、孤儿院、慈惠院，统一被接管、被接收。然而在当时教会中不肯妥协信仰的传道者，就是不肯接受自由派神学的人，不肯接受无神论思想指导的教会领袖，比如王明道、尼托生等教会领袖，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之前，教会的同工纷纷被分批加入学习班接受改造。此后政府牵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使所有的教会统一接受宗教部门的领导。 此后不愿加入三字的教会自此转入地下活动。他们一方面要防备来自世俗政权的打压和逼迫，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与普世大公教会之间断绝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文革期间闭关锁国，你也没办法跟国外有往来，他们又要自己读圣经，自己解经，自己用圣经喂养信徒，抵制异端，所以筚路蓝缕。并且由于他们早期规模非常的小，往往是在家中来聚会，所以后来在社会学上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叫做家庭教会。啊，这就是家庭教会的历史。但是我要多说一点，家庭教会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有统一的神学立场，统一的宗派组织。家庭教会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既然当年抵挡了罗马的刀剑，就一定很敬虔，就一定没问题，不是的。家庭教会内部也是神学上良莠不齐，治理上暗箱操作，这个家长制的作风相当严重，内部的腐化和这个和糟糕也是相当相当的严重。所以你一定知道，不要简单的二分法说，既然当年抵挡了这个罗马的刀剑，就一定从此没有问题了，不是的。罪总是无形的，一定会侵入的，对吧？但是呢，家庭教会有一个特点，可能家庭教会最大的特点不是他们神学上、宗派上、治理上有什么统一性，没有，压根一点统一性都没有，各自为政。但是呢，所有的家庭教会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拒绝世俗权柄对教会属灵事务的一个管辖权。他特别是在圣经的解释上，认为说只能我们自己读经来解释，不能接受什么什么核心指导啊。在神学的教导上，在教会的敬拜上，在教会的治理上，他们拒绝接受世俗政权的指导，当然他们也不愿意加入三字。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简明的历史。求主借着这个历史让我们了解2000年的恩典的脉络，恩典的脉络其实也显出我们需要恩典。你发现当你听完这些历史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曾经的屠龙少年一两百年之后就变成了恶龙，每一个屠龙少年两三百年之后自己成了恶龙。所以悔改是每一天的，认罪是每一天的，曾经的敬虔信靠纯真不能保证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继续这样，你需要带领他们去到基督十字架那里，你需要去，他也需要个人性的去，每一代人都需要不断的追求真理，认罪悔改。阿们。愿主祝福大家。